或者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提货券，随时想吃随时打电话，小琴姐给您直接派人送到家里去， 非常好。就是、 或者您孝敬父母、啊， 随时想提随时提。 对，您把券给天南地北，只要在中国境内， 嗯， 都给您送。 刚才李想说了，孝敬父母，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 抓紧这一个实惠的机会，给您父母买这么一个礼品送过去，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暖心的。 冷冻计时的，老人自己家里发多麻烦呀、啊， 嗯， 是吧？冷冻计时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化，马上吃。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1380块钱拿走90根小琴冷冻即食海参，每根是30克的。另外呢，还给您10袋的沁州黄小米，每袋是2两。 嗯， 只需要您拿起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一张提货券，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孙涛，孙涛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老师好。 嗯，那么说起茶叶，有一款在茶叶界呢可谓是如雷贯耳啊。 对， 很多人都知道这款茶的尊贵啊，知道这款茶的地位，却未曾呢尝到过这款茶的真正的韵味和口感。 嗯、 这是什么呢？就是大红袍。 茶中状元大红袍。 对 啊，就我最早接触大红袍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学本的这个书籍上去看，对吧？ 嗯， 就是说那个故宫啊博物院里边有一款茶。它就叫大红袍， 嗯， 就是身份非常非常高。另外呢，就是当我跟今天呢看到这款茶的时候，您知道周老师让我也惊讶，我很惊讶，很惊讶。我自己本身就是学茶的，也是一个品茶师。就是说到这款茶的时候，您一看哈，我看了3点。第一点哈，先看它的产地， 嗯， 因为这个所有的大红袍都要去看产地的，它是分正岩、半岩和周茶这种说法。正岩指的哪个地方呢？武夷山市武夷山天心岩茶村，就这个地方叫正岩、嗯、什么意思哈？但大家知道哈，大红袍有母树的哈、 嗯、 在它母树同一个村子方圆是72平方公里以内的，这个叫正岩，就是我刚才一下子看到这个产地了，就是正岩茶。 是的，它是产于这个福建省的武夷山的哈。 武夷山， 而且呢，它这个工艺啊也是非常的精湛哈、 嗯， 所以它这个茶品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 嗯， 而且味道非常的醇厚，有明显的这种盐韵的这种特征在里面。 这个盐韵啊、 嗯， 除了正岩之外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正岩茶都能做出来盐韵的，你得看人的，得看这个老师傅的。他、嗯、这个吴氏传承的哈，青石岩吴氏传承的这个掌门人叫吴炫海。 嗯， 是属于吴氏传承的第四代掌门人，他做茶当中的传承技艺啊非常非常考究。记得哈，我当时去到这个地方去学茶的时候，他给我讲过这样一段事哈。做这个特级大红袍，尤其做特级大红袍的时候哈，讲究天地人茶火。 嗯，它是有灵气的， 有灵气的。可能很多会员朋友们啊感觉不到什么叫天地人茶火呀哈，就是第一个讲究天时，他采茶的时候要看时间，一定要是春茶，而且是早起啊，8-9点钟去采，迎着那个露水的时候去采，这是天时。 嗯， 地利什么意思哈？就是你这个做茶采茶，它不能采这个正岩以外的。 嗯， 你要是说呢有正岩以外的，你不是岩茶没有岩韵了啊，这个是完全不行的哈。 嗯、 必须是它是正岩茶要去选，这是地利。什么叫人和呢哈？就比如说哈，今天呢我的状态不太好，就是感觉上有哪些不高兴的地方之后，他不做茶，人呢必须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中才去做这个茶，因为怕万一哪一点我没做好浪费了这一款茶、 嗯、 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说呢，这可能是说呢，大家都说天时地利人和嘛，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大红袍究竟什么独特之处呢？它还有2点，叫茶凉和火醇。 嗯， 人家选的是说呢，什么叫茶凉哈，就是选的那个一芽三叶当中选摘取中间的第二个叶，而且说呢、 嗯、 看似要透明，做到这个绿染红镶边。那什么样的工艺能做到绿染红镶边？什么意思哈，就是这个绿叶要发酵哈，有3分的这个红边，7分的绿染，如果一照起来感觉哈特别特别好看，这种茶、 嗯、 就是属于说茶凉。那么火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呢，火啊，背功嘛，对不对？茶凉和火醇，大家我给你透一个底儿哈，就是很多会员朋友们哈，就是可能老茶友当中都不一定知道的， 被大红袍用的是荔枝木， 嗯， 用的是荔枝木。大家知道那个妃子一笑这个荔枝，对不对？这个妃子笑那种荔枝木，用当地的荔枝木木炭做出来的，有这个荔枝香，所以说那个焙出来那个火那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说那个人和茶凉火纯，所以说每做一斤大红袍，它包括任何一个条件要求的太苛刻、太讲究了。 没错，所以 现在的老师傅他不敢 做。对，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就是火不纯不备啊，茶不凉不备，人不和不备，地不利不备，天不时不备啊， 这就是天地人 太有讲究了。 是。 所以呢，刚才这个孙涛说的这些讲究和标准呢、啊 嗯， 正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这个大红袍的这个品种啊， 对， 应该说就是达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标准。 刚才我已经是能很确定的告诉大家、嗯，这三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说呢？它做特级一点也不为过哈。第一点哈，它是属于天心岩茶村的， 哎， 核心原产地正岩茶，这是属于说呢，但凡提到正岩，很贵 正根啊， 根正苗红的。 嗯。 第二点是什么呢？哈，他这个人我是认识的，是吴炫海，第四代人家掌门人，人家做茶非常考究，天地人茶火人家掌握的非常好，当地的工艺上来讲的话，被称之为天心之窗。 嗯。 做茶是非常非常有手法的一个人。 嗯。 第三点的话，我就告诉大家哈，你看一看等级吧，特级 特级特级， 但凡是提到大红袍特级的，这个在外面叫什么高端，对不对？ 嗯、 你搁到任何一个店里边，这都是镇店之宝；搁到任何一个招待当中，这都是尊贵的客人才能喝得起的一款茶，对不对？ 嗯、 才能说呢，来了是说呢高端的朋友，我才给你喝的一款茶。 嗯， 你啊看到哈，就这一款茶，它是啊一盒大概就是属于说呢，就是咱里边16-7泡，对吧？16-7泡，就是这款茶的话，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价，一盒是388。 嗯， 一盒388 我看到那上面了，那个每盒是388。 对， 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哈， 嗯， 给大家推荐的是特级的大红袍，一共是六大盒啊。那么一盒呢就388，您想想，六大盒的话就2328。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吉祥如意的防烫隔热的双层茶具7件。 这个茶具很有意思 啊，很有意思， 纯红色的哈， 嗯， 而且是。是哈，里边是里外两层的， 对，一壶六杯， 上面好像感觉是鎏金工艺的、 嗯， 就感觉给人一种非常非常有宫廷范儿的感觉， 而且有上档次、有品位的， 对对对，非常非常有宫廷范儿的感觉、嗯。这套茶具呢也得300-400块钱，但是说呢这是免费送的，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哈，就是你要记得这个大红袍的话，每一盒112克，就等于说总体算下来乘以六的话，700-800克了，就1斤半左右了。会员朋友们、 嗯， 曾经咱们这个大红袍达到特级的送出去4两，被称之为半壁江山。 嗯， 但你说这个大红袍有多珍贵？但是说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个一竿子到底的话，咱们也不外的一句话哈。 嗯， 除了我见过在北广生活时间，周老师就咱俩这一档节目之间，我见到过这个大红袍，今天这个价格，我都不可思议的告诉大家， 是的， 399块钱。 我看到这个价格，我都吃了一惊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组合是吧？连主品的赠品加起来呢，要差不多得差不多3000块钱了， 3000多了， 差不多3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一折。哈，399， 是， 3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啊、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多啊！ 对对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记住，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咱们给大家再梳理一下， 对， 那么今天为大家来线上的是青狮一品的特级大红袍， 对， 6大盒啊、 嗯， 那么每盒呢，咱上面都有标价，是388一盒、 嗯， 那么如果6盒的话呢，咱们算了一下是2328。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赠给大家吉祥如意的防烫隔热双层的茶具7件套，1壶6杯，那这有的好几百块钱，那加起来真的是小3000了。 3000左右了。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399， 接近一折。 399，大家可以喝到大红袍。 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今天这个大红袍啊， 嗯、 应该说。孙涛，你介绍完了以后，我也是大开眼界哈！ 真的，真的，真的。 它这个有3点特别值得大家注意，一个是正根儿，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武夷山这个产地的。 真的，周老师、嗯，你知道吧？我也作为一个品茶人，对不对、 嗯？ 我也作为一个茶人，你要告诉我哈，你让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大红袍，我不意外。但是你让我一看这个标准啊，一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真感觉非常 没错。所以刚才我说了，它正根是来于武夷山这个产地的，另外是正岩。 正岩。 武夷山独特的风景地貌啊，就是形成了它一种正岩茶的味道、啊。 来，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正岩是什么样的正岩？叫3坑2涧。 嗯。嗯， 而且说呢，就是5A级的风景区，就等于说你普通人进去想看看茶园要买门票的、 哦、 啊。这种风光自然境环境下哈， 嗯、 叫天心岩茶村，大红袍母树在的这个村落，方圆就是72平方公里、 嗯， 就这一块地方。 嗯， 叫正岩茶，这是正岩，全世界就一个武夷。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这些都具备了以后呢，就形成了正味儿。 对呀、有正岩有正味。再说呢，它这个工艺上特别特别特别复杂。 嗯， 但凡是达到特级的，我们不说其他人，就是吴炫海老师傅做的这个特级茶，因为看到啊，上面是有盒子上吴氏传承，对吧？ 嗯， 掌门人叫吴炫海，吴氏的第四代掌门人，天时地利人和，茶量和火纯。这、他经常会用到一句话，你要知道做这个茶，早起9点钟左右去摘，这个时间不准错。你要是到11点之后，人家就不做了，不摘了。然后说呢，地利的话，出了这个正岩的这一个方圆这一个小村子里面的茶叶，人家是不给你做这个茶的。 嗯、 这个茶外地你来的绝对给你不做。第三点的话，他每天呢都会说呢哈，去调节好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最好的时候，把这个工艺啊发挥到非常非常精湛的条件下，才会去做特级茶。 嗯， 再有一点，茶凉你知道吧？就是我就是这样说，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什么神奇的？能把这个茶叶取到第二月做出来绿掌红香边。 嗯， 你要打在灯光下一照哈，3分的绿叶，7分的红掌，这看着这个叶子很美。 嗯， 这就是属于说一般的茶你做不到啊，对不对？再有一点就是火纯，你知道哈，这个茶人家焙火，咱们一般的说焙火啊，我有些是电炒的吧？ 嗯， 有些是我普通的木炭嘛，但是人家大红袍用的是荔枝木 哦。 妃子一笑的那个荔枝，对不对？叫荔枝木木炭，然后去焙出来的。所以说呢，它也会有一种荔枝香。所以说这个茶呀，但凡是说呢，你就记着这几个标准。所有懂茶的也好，不懂茶也好，你就记着大红袍母树所在的正岩天心岩茶村的，这是属于说的我已经看过的非常非常不错的。 是的。 第二点，特级茶这个等级，你要不懂茶看等级嘛，对不对？懂茶的看什么？看谁做的？就是吴炫海老师傅吴氏传承的。这一三点上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哈，我感觉哈，388就是属于这个价格都不，我都不感觉高。388一盒，这真的不感觉高。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这个汤色啊，真是橙黄明亮，叶片有 绿 叶、 红香边、 红香边这种美感。 对， 而且大红袍品质呢，最突出之处，它那个香气啊，是那种馥郁有兰花香的， 对 啊，这个香高而持久， 岩谷花香。 哎呀，真的是喝完了以后是唇齿留香啊！ 真的，真的哈，就是我学茶那么长时间，不给大家去形容的一款茶，就是大红袍的口感，因为是说呢，非常非常神奇。 是的， 非常非常，每个人做出来手法 的 非常非常神奇。 嗯， 但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惊讶的说呢，咱们这个价格做出来之后的话，周老师你也知道哈，我也经常到各个地方去参加节目，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这样的这个会展，对不对？ 嗯。 但是大红袍399元，你一下买6盒1.5斤， 嗯， 而且哈，你买到正岩的，再加上特级的，又是属于吴氏传承，人家嫡系掌门人去做的这款茶，真的哈，我除了这个地方之外，我也是第一次见。 对，像今天这个价格呢，明显就有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得到了实惠哈， 是是是， 这就是真正的硬道理了。 真的真的。 那如果大家比如说想尝一尝大红袍哈，这个被誉为是茶中的状元的哈，这样大红袍真的这个是一个机会， 是是是， 因为市面上确实太贵了。 对，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主品就是特级的大红袍，一共是6盒，每盒112克，6大盒。那么一盒上面明码标价哈，上面每盒上面是388，如果六盒的话呢是2328。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呢，就是吉祥如意的防烫隔热的双层茶具旗舰套，1壶6杯， 很精美， 这又得好几百。所以呢，这加起来就得小3000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399，您就可以拿回家，399您就可以拿回家，哪儿喝这样的价格的大红袍啊？ 对 对, 对， 告诉您。 赶紧 北广生活时间就是给您提供了这个特级的大红袍，就是这个价格。 对对对，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是向大家郑重的承诺哈，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不卖假货，不说假话，所以您就放心。 这个大家都放心，正言的不用怀疑，而且吴炫海老师傅去做的，再有一个特级的都是经过认可过的，对不对？ 是的， 你完全放心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那每一盒呢，明码标价是388元。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共给大家6大盒，这就是2328，再加上那个好茶具的赠送哈，加起来小3000了。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只要399，你就可以把这些3000块钱的东西拿回家了。 是， 所以呢，我们的备货并不充足哈。 嗯， 如果您想尝一尝大红袍是什么样的滋味的话，而且是来自于武夷山的大红袍。好，

赶紧 北广生活时间就是给您提供了这个特级的大红袍，就是这个价格。 对对对，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是向大家郑重的承诺哈，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不卖假货，不说假话，所以您就放心， 这个大家都放心，正言的不用怀疑，而且吴炫海老师傅去做的，再有一个特级的都是经过可过的，对不对？ 是的， 你完全放心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那每一盒呢，明码标价是388元。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共给大家六大盒，这就是2328，再加上那个好茶具的赠送哈，加起来小3000了。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只要399， 你 就可以把这些3000块钱的东西拿回家了。 是， 所以呢，我们的备货并不充足哈。如果您想尝一尝大红袍是什么样的滋味的话，而且是来自于武夷山的大红袍，好，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已经结束了，您的新年计划开始了吗？ 每天运动40分钟，让身体轻便起来。 每天看半小时的书，让谈资啊更有内容。 每周做2次海参吃，让家人更健康。 是的，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吃。关键是想购为您推荐的鲜芋仙海参啊，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而且啊，价格让您意想不到，花15块钱就能给全家人做上一顿海参小米粥、葱爆海参、海参蒸蛋等等，这样的健康投资您还不心动吗？热线是400-07-106-108 400-07-106-108。 手机尾号1509的朋友说，今年我们也尝试了一下15块钱的野生海参，爸妈、儿子和爱人都说好，这是一次愉快的购物体验，下次还会再订购。好的，我们期待您的下次光临。1017的朋友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海参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儿了。 对呀， 像这样15块钱就能吃野生海参的活动就应该多举办。还有3587的朋友说，我已经是第3次参与15块钱吃海参的活动了，好不好？一试就知道了。 感谢大家对于想购的支持和信任。其实啊，看到大家的信息啊，我也感触颇多，说明大家都知道海参的好处，知道海参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所以市面上一盒200克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每盒是1999元。今天想购的3折团购，花上1999元订购一盒，咱们直接送您2盒， 是 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才15块钱。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等一下，我来算一下啊，这1999元可以订购3盒600克的蛋干海参，大约是120多头。 对、啊、 要是一周吃2-3次的话呢，那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 划下来可不就是15块钱吗？而且您现在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订购成功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不用插电，直接把煮沸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到这个海参焖烧杯里，24小时之后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简单方便又省心。记好了，今天是不花钱免费送的，别犹豫，赶快拨打电话400-07-106-108，400-07-106-108。 对啊，您只有打进400-07-106-108才能享受到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所以呢，抓紧时间拨打400-07-106-108。 1008-4007-106-108，用15块钱给父母做一顿海参小米粥，低脂肪高蛋白，身体很健康。给孩子做个海参蒸蛋，好吃营养又美味。给爱人做个葱爆海参。总之啊，海参它是海底的人参，全家老小都能吃。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793的朋友说，上次订的海参已经收到了，老妈说特别好发，口感 Q 弹，肉质厚实，送的海参泡发杯也很棒，泡个海参焖个红豆粥，一个晚上就搞定了，特别实用，今天再订两套留着自己吃。还有1044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公已经40多岁了，白天忙工作，晚上约客户，周末还得陪孩子和我，明显感觉老了很多，听说海参对身体好，一定要吃起来。 确实啊，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山，身体垮了，银行里的钱再多都没用，海参一年四季都能吃。现在呢，春季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身体要储备能量，所以啊，建议您不妨给家人选择海参，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块钱，划算下来每盒才666块钱，每头只要15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们常说现在钱太不经花了，去趟菜场买炖排骨买斤虾都得40-50块钱，逛趟超市买点零食生活用品没有100块都出不来，但是今天花15块钱，您就可以给爸妈做顿海参小米粥，给孩子做顿海参蒸蛋，给爱人做个葱爆海参，这个花费值得拥有。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了，15块钱啊就可以给全家人来补充营养，尤其是生长在海里的海底人参呢，3年6次的休眠期使得这款鲜芋仙海参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物质，这么多的营养元素，每次花费15块钱，我相信啊，这是任何家庭都能够消费得起的。手机尾号是5035的朋友说，2000不到就能吃上一年的海参，那肯定不贵呀。还有7566的朋友说，上次请客一人一粒海参就是80-90块钱，你们这一头才15块钱，还是自己在家吃划算。 对呀，1999块钱团购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的每顿才15块钱，15块钱买条鱼买斤虾都不够，但是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做上一年的海参大餐，老人孩子都能吃，而且呢它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是4862的朋友说啊，爸妈辛苦了一辈子还没吃过海参呢，今天就订个3盒，让他们也尝尝星级酒店的菜肴。1578的朋友说，花15块钱能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价格很便宜，就是不知道品质怎么样。解释一下，这款海参是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海关的报关单和质检报告啊都是齐全的，深海冷水参，小身材大营养，一周2次，全家健康。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想看，15块钱就是一个汉堡的钱，一块牛肉烧饼的钱，一杯奶茶的钱，但是今天的15块钱您又多了一种选择，海参。那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想购海参团购节，价格实在是诱人，原价1999元的进口野生海参，现在买一盒送2盒，而且还有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滑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头只要15块钱，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在不安的 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天要保护好身体里边的天然除尘器啊，也就是我们的呼吸道。我们呢把这个绿色植物啊都比喻为天然的除尘器。这个除尘器呢，它可以吸附阻挡灰尘，消除污染，使空气呢变得清爽宜人。我们每个人呢呼吸道实际上也是一套构造精巧的天然除尘器。生活在大自然里的人类一时呢也离不开空气了。有人计算了，在人的一生里边，你通过呼吸道的空气达到50万立方米，每吸一口气就是以数万计了十万计的尘埃微粒进入我们的体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想想岂不能把我们肺填满了吗？但是我们呢也不必担心，呼吸道里边的除尘器它会夜以继日的工作，将吸入空气中的99%的尘粒清除掉，来维护着我们呼吸道内环境的清洁，使人呢免疫患病。呼吸道的除尘器结构比较巧妙，功能奇特，效率也是很高的。当这个气流进入呼吸道的时候从生在我们鼻前庭的密密麻麻的鼻毛，就是过滤空气的第一道防线，个头大的尘粒呢它就过不去了。那么空气呢经过鼻前庭后进入到鼻道，在这条鼻道里边三道鼻夹从外侧壁上凸起了，使下方的鼻道形成三条狭长弯曲的通路。在这个地方呢，血管呢比较丰富，黏膜分泌粘液，保护着维持着一定的温湿度。那么空气通过这个狭长弯曲的鼻道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涡流，那么干燥的冷空气就会变得温暖湿润混进气体里面尘粒呢也会被这个粘液粘住形成鼻涕而行出去了。空气呢经过鼻孔呢就到了这个交通枢纽的咽部了。那么漏网的一些尘粒 到了咽部以后呢，就被咽部的粘液粘附了。因为粘膜对异物刺激它是非常敏感的，会引起咳嗽，那么吞咽或者恶心等等反射，这些反射呢就可以把这个灰尘异物吐出去或者咽下去。那么空气再来到呢我们咽部下方，也就是呼吸道的要在喉头，咽喉粘附的尘粒积多的时候会刺激产生咳嗽，那么声门喷出的气流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尘粒呢射出去。过了喉头以后呢，那就到了气管支气管了。气管支气管呢就好像一个倒挂的啊树的树干，它自上而下由粗变细，它分多达呢26级那个分支了，真是密密麻麻。在气管和支气管的内膜的表面啊，密布着千毛上皮细胞，每个细胞表面又长出200多根6到7微米长的纤毛，那么在纤毛的上面呢覆盖一层薄薄的粘液碳，那么纤毛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做着波浪式的破击运动，那么粘液碳呢也会随之向上移动，空气经过的时候呢极细的尘粒细菌等等它就会粘附在粘液碳上边，随着纤毛的运动运送到气管的上端成为痰液啊，它借助着咳嗽呢将这个痰咳出去。那么气管支气管的这个粘液纤毛运动系统实际上呢又将空气彻底的进行了过滤净化，那么对维持内环境的洁净起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呢细支气管进入肺泡的空气里边的灰尘微粒那就很少了啊，也极小，只有几微米的细菌也不多了。那么肺部呢清除微粒以及细菌主要是巨噬细胞将这些尘粒啊病菌啊吞食以后，一个呢它经过气管粘液纤毛运动系统排出去了，第二个呢它是通过淋巴系统进行处理了。那么是不是说人体有了这个除尘器的这个功用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当然也不是的，如果你不注意爱惜自己的除尘器，那么它的功能也会下降，就会得病。因此呢我们要必须自我保健，一个呢就是不要吸烟，因为这个烟草里边呢有毒物质能破坏气管内纤毛上皮细胞，降低除尘净化的功能，还会使人呢得气管炎以及肺部的疾病。因此呢戒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保护我们净化器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加强自我保护，不要随便的挖鼻孔啊拔鼻毛啊，不要在马路边厂矿附近散步，遇见沙尘到这个天气的时候呢雾霾天呀最好不要外出，如果你要出去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护。第三个呢就是预防呼吸道疾病，在春天的时候呢呼吸道疾病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主要预防感冒啊流感啊鼻炎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慢阻肺等等的啊，以免呢我们的除尘器的功能遭受到伤害。再一个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膳食营养，在饮食上除了保证合理平衡以外，常常呢我们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 AC 的食物啊，你像牛奶啊蛋黄啊豆制品啊胡萝卜啊动物干啊蔬菜水果啊等等的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些呢都有利于支气管内膜上皮的生长代谢，增强除尘能力。第五个呢我们要坚持有氧运动啊，持之以恒的有氧运动，你像快步走啊慢跑啊打球啊游泳啊啊跳健身舞啊等等的，当然这些活动啊都属于有氧运动，可以有效的增进我们呼吸道的健康，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抵抗力。第六个呢要保持家庭的清洁，每天我们要定时给房间进行通风，以保持呢室内空气的清新，如果遇到大风啊 挥洒这个天气啊，雾霾天气，我们要关闭门窗，以防室外的这些灰尘呀、雾霾呀大量进入啊。清扫地板的时候，我们要用湿拖布啊，以防这个灰尘啊飞扬。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可见呢，呼吸道是我们人体的天然除尘器，可以及时的清除进入我们体内的细菌啊、病毒啊、尘埃啊等等的。我们要保护人体的呼吸道，使我们呼吸道功能增强，关键是做好平时的养护啊，使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和肺泡的防卫功能，预防这个粉尘呀、雾霾呀、雾侵的一个屏障的作用不断增强，增强我们呼吸道的免疫功能。我们上面提到了几条保护的措施，另外呢，我们说灵芝呢，它在保护我们呼吸道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啊。灵芝在《本草纲目》里边呢，就明确说到，灵芝可以补五脏之气，尤其是补肺气。当然，这个肺呢，是中医说的肺，实际上肺呢，就是我们的呼吸道了。肺气呢，它是气属阳的，阳呢就代表功能。你经常补肺气，那么肺的功能就会不断增强。如果阳虚了，阳虚生外寒，人体胃外的功能就会降低。你这样抵抗疾病的能力就降低了，那么就容易受细菌病毒的侵袭啊，容易得一些春季的一些传染疾病。而且灵芝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里边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生物活性、药理活性、营养成分都是很多的。尤其灵芝总碱，它可以呢扩张血管，改善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微循环。那么微循环的改善，就有助于营养氧气及时到达，这样呢还能比较快的来修复我们呼吸道黏膜纤毛柱状上皮，充分发挥黏膜周围吞食细胞的功能，而且能改善我们呼吸道黏膜的自愈功能，使呼吸道的清活能力增强，及时把细菌尘埃排出体外，充分发挥鼻腔支气管啊对空气的加湿加温过滤的作用，那么使呼吸道的功能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明显增强。当然我们说呼吸道呢，也是人体最容易受感染的系统。灵芝呢本身可以促使免疫细胞的合成，合化免疫细胞啊，分泌更多的免疫因子，增强吞食细胞的吞食功能，使免疫细胞的数量增多，活力增强。而且呢，它能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防御稳定监视的功能啊，它可以呢双向调节免疫，使免疫系统呢处于稳定状态。免疫系统稳定了，我们的内环境也会处于稳定状态，这样呢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呢也会增强。你像适应冷啊、热呀、干啊、燥啊，预防感冒，预防其他疾病的发生。因为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对我们呼吸道损伤也是比较大的。灵芝本身呢，它可以促使免疫细胞的合成，就是说它也可以使得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和特异性免疫细胞，使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活力增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来杀灭细菌病毒，来预防这个呼吸道的感染。灵芝本身呢，它还有一个耐缺氧抗疲劳的作用，而这两个作用呢，对我们呼吸道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因为人呢，你在缺氧疲劳的时候，免疫力是会低下的，人在氧气充足精力旺盛的时候，你就会不感到疲劳啊，免疫力也会增强。灵芝里边的有机质可以增加我们的含氧量啊，可以增加我们氧气的增加， 实际上呢，它可以携带增强携带氧气的能力。所以长期服用灵芝来充分发挥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那么对脆弱的肺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功能。因为灵芝本身它是全面调节，不单纯是对肺有个保护作用，而且对我们其他脏腑呢也有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因为呢这个五脏六腑呢都是通过这个相生相克啊，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如果一个脏器有病了，那么对其他脏腑呢也有一个一定的影响了啊。如果我们的肺有病了，可以影响到我们其他肝肾其他的功能。如果其他脏腑有病了，也会影响到我们肺功能的发挥。所以灵芝本身呢，它是个全面调节，可以使内环境稳定，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处于稳定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呼吸道，对于我们这个除尘器也有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 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